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一个青年才俊的意外死亡：神经元与感知器。194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沃伦·麦卡洛克，还有他的助手沃尔特·皮茨，共同发表的论文《神经活动中思想内在性的逻辑演算》，系统地阐释了他们关于极度简化的机械大脑的想法。那么，麦卡洛克和皮茨首先将神经元的状态二质化，再通过复杂的方式，将不同的神经元衔接起来，从而呢实现对抽象信息的逻辑运算。正是这篇论文宣告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呱呱坠地，它传奇的故事也自此徐徐展开。与生理学上的神经网络类似，麦卡洛克和皮茨的人工神经网络也由类似神经元的基本单元构成。这个基本单元呢，被以两位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为 MP 神经元。大脑中的神经元接受神经树突的兴奋性突出后电位，还有抑制性突出后电位，产生沿其轴突传递的神经元的动作电位。那么 MP 神经元则是以接受一个或者多个输入，再对输入的线性加权进行非线性处理，从而呢得到这个神经元的输出。假定 MP 神经元的输入信号是个 N 加一维的向量 ,X0、X1 一直到 XN。那么第二个分量呢，它的权重是 WI。那么 MP 神经元的输出就可以写成 y 等于 phi delta i 等于0到 n wi 乘以 xi， 也就是两个向量的内积。在这个式子当中呢， x0 通常被赋值为正一，这种情况下 w0 就变成了固定的一个偏置输入，可以把它记成常数 b。 在 MP 神经元当中，函数 phi x 被称为传递函数，它的作用是将加权之后的输入转换为输出。传递函数呢，通常会被设计成连续并且有界的非线性的这样的递增函数。但是在 MP 神经元当中，麦卡洛克和皮茨将输入和输出都限定为二进制的信号，那么使用的传递函数呢，就是不连续的符号函数。符号函数它是以预先设定的阈值作为参数，当输入大于阈值时候，符号函数的输出为一，反之则输出零。这样一来的话，MP 神经元的工作形式就类似于数字电路里面的逻辑门，它能够实现类似于逻辑语或者是逻辑或这样的功能。所以呢， LP 神经元又被称为叫阈值逻辑单元。那么 MP 神经元虽然说简单实用，但是它缺乏一个在人工智能当中举足轻重的特性，也就是学习机制。1949年的时候，加拿大的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赫布理论，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学习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神经元之间突触的形成还有变化来实现。那么通俗的说，两个神经细胞之间通过神经元进行的交流越多，那它们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强化，学习的效果也就在联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从人工神经网络的角度来看，赫布理论的意义在于给出了改变模型神经元之间权重的这样的准则。如果说两个神经元同时被激活，那么两个神经元之间的权重就应该增加，而如果它们分别被激活的话，两者之间的权重就应该降低。那么如果两个节点它倾向于同时输出相同的结果，这两者就应该具有比较强的这个正值权重。反过来，倾向于输出相反结果的节点之间就应该具有较强的这个负值的权重。遗憾的是，赫布的这个学习机制呢，它并不适用于 LP 神经元啊，这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因为 LP 神经元的权重 WI 都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办法做出动态的调整。但是幸运的是，会学习的神经元模型并没有让人等待太久。1957年，任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航天实验室的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受到了赫布理论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感知器模型。感知器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器件，而是一种二分类的监督学习算法，它能够决定由向量表示的输入是否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类别，这也就是我们在机器学习当中常见的分类问题。作为第一个用算法精确定义的神经网络，感知器它是由输入层和输出层这样两层来组成。输入层呢，负责接收外界信号，那么输出层是一个 LP 神经元，也就是阈值逻辑单元，每个输入信号都以一定的权重被送入到 MP 神经元当中。 LP 神经元呢，则利用符号函数将特征的线性组合映射成为分类的输出。 给定一个包含若干个输入、输出对应关系的这种训练集时候呢，感知器的特点就在于引入了学习机制，它能够通过权重的调整来提升分类的表现。具体的学习步骤啊，包括以下这样的几步。第一步，初始化零时刻的权重 W0 和阈值。那么权重呢，可以初始化为0，或者是较小的随机数，也是可以的。第二步，对训练集当中的 DJ 个样本，将它的输入向量 XJ 送入到已经初始化的感知器当中，那么呢，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个输出。这个输出我们把它标记为 YJT， 也就是 T 时刻的输出。第三步呢，根据 YJT 还有样本 J 给定的输出结果 DJ， 那么按照规则 WIT 加一等于 WIT 加上 ET 乘以 DJ 减去 YJT 再乘以 XJI， 按照这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权重向量。第四步呢，就是重复第二步和第三步，直到训练次数达到预设值为止。当然呢，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详细的公式。在这些步骤里面呢，位于0、1之间的正常数 ETA 被称为学习率参数，它是作为对误差修正的一个比例系数来出现。很显然，在第三步当中要对感知器的权重进行更新，所以它是算法的核心步骤。这一步的作用在于评估不同的输入对于分类精确度的影响。如果说分类结果和真实结果相同，那么我就保持这部分的权重不变，如果不同的话，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如果说输出应该为0但实际为1，这时候呢，就要减少输入的 XJ 当中输入值为1的分量的权重。反过来，如果说输出值应该为1但实际输出的是0，那么就要增加 XJ 当中输入值为1的这些分量的权重。感知器能够学习的前提是它具有收敛性。那么罗森布拉特证明了，当输入数据线性可分的时候，感知器学习算法能够在有限次的迭代之后收敛，并且得到的决策面是什么呢？是位于两个类之间的超平面。本质上说，在执行二分类问题的时候，感知器它是以所有误分类点到超平面的总距离这个东西作为损失函数，然后呢，用随机梯度下降法不断的让损失函数下降，直到得到正确的分类结果。除了优良的收敛性能之外，感知器还有很多优点。首先是非参数化特性，也就是感知器没有做出任何关于固有分布形式的假设，只是通过不同分布重叠区域产生的误差来运行。这意味着即使输入数据它是非高斯分布，什么样的分布都可以，那么算法呢依然可以正常的工作。第二点是它的自适应性，只要给定训练的数据集，那么算法就可以基于误差修正自适应的调整参数。这个训练过程呢是不需要人工介入的，这无疑在 LMP 神经元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所以综上所述，作为神经网络的基础，感知器通过传递函数来确定输出，那么神经元之间呢则是通过权值传递信息，权值的确定则是根据误差来加以调节。由此神经网络实现了最基础的学习过程，这也标志着人工神经网络开始蹒跚学步。但虽然说感知器的形式简洁优雅，但是它的应用范围也相当有限，它只能够解决线性分类的问题。所谓线性分类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所有的正力和负力都可以通过高维空间当中的超平面分开，而不产生任何错误。如果说一个圆形被分为一黑一白两个半圆，那么这就是一个线性可分的问题。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太极图的话，那么单单一条直线就肯定没有办法把黑色和白色完全区分开来，它对应的问题呢也就不属于线性分类问题的范畴。感知器它对于线性不可分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说训练数据集不是线性可分的，也就是正力和负力呢不能通过超平面来加以分离的话，那么感知器就永远不可能将所有的输入向量正确的进行分类。在这种情况之下，标准学习算法不会产生近似的解决方案，而是出现震荡，导致算法完全的失败。那么批判感知器最有名的大字报就是所谓的异或问题。异或操作呢，它是一种两输入的逻辑操作，当两个输入不同的时候输出为真，而当两个输入相同的时候输出为假。这里的输入呢，我们假设它是二进制的输入。那么异或操作可以放在包含四个象限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下来观察，在第一象限还有第三象限当中，横坐标和纵坐标它的符号相同， 而在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当中呢，横坐标和纵坐标的符号相反。这样一来，一三象限的两个点一一还有负一负一就可以归为一类。那么二四象限上的两个点呢，负一一还有一负一就可以归为另外一类。要划分这四个点，就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线性分类的问题，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直线能把一个正方形对角线上的点给它划分成一类。那么1969年的时候，新科的图灵奖得主马文明斯基还有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侪塞缪尔帕伯特合著了《感知器计算几何简介》这样的一本书。在书里呢，系统论述了感知器模型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单层感知器无法解决以易货为代表的线性不可分的问题。第二，受硬件水平的限制，当时的计算机没有办法完成训练感知器所需要的超大的计算量。明斯基的著作对感知器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易货问题是最简单的逻辑问题之一。如果连易货的分类都解决不了的话，这样的模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于是，政界对于神经网络的热情被这一盆冷水浇个透心凉，这直接导致了科研经费的断崖式下跌。而学界呢，则视人工神经网络研究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由此，连接主义学派的第一波凛冬就此到来。只不过在学术争鸣背后，明斯基的所作所为更藏着些文人相轻的意味。罗森布拉特其人性格张扬，区居34岁的年纪就提出了感知器的模型，让他更加受人追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学术网红。更重要的是，大量来自于政府的经费都涌向了罗森布拉特的项目，可能这才是让明斯基不爽的真正的原因。此外呢，从明斯基和罗森布拉特求学路上的交集也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纠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正是感知器的问题给了明斯基釜底抽薪的契机。在1969年版的感知器当中，明斯基不仅论证了感知器在科学上的局限，更夹带了不少对罗森布拉特进行人身攻击的私货。罗森布拉特本人呢，其实对感知器在符号处理方面的局限心知肚明，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缺陷会被当年的师兄明斯基以如此敌意而且致命的方式呈现出来。1971年，罗森布拉特在43岁生日的当天划船的时候意外淹死。至于说这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已死明智，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我和你分享了神经网络的鼻祖感知器的基本原理，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人工神经网络的神经元用传递函数对输入的线性加权进行非线性处理，以产生输出。第二，感知器是一种二分类的监督学习算法，它通过自适应的调整权重来解决线性分类问题。第三，感知器的神经元之间通过权值进行信息的传递，权值的确定则是根据误差来调节。第四，感知器不能解决以易货为代表的线性不可分问题。虽说存在缺陷，但感知器依然是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模型。那么如何才能让它跨过易货问题这一座大山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